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7章马人和告密生第104集。 接受唱唱反调的采访后，有一阵子哈利觉得很开心，可这种感觉老早以前就消失了。自从阴沉沉的三月黯然进入风雨迭起的四月后，他的生活似乎又变成了一长串的烦恼和麻烦。乌姆里奇照旧旁听每一节保护神奇动物课，所以哈利很难把费伦泽的提醒转告给海格。后来哈利总算想出了办法，一天下课后，他假装落下了自己那本《神奇动物在哪里》，就原路折了回去。他转告了费伦泽的口信以后，海格用青肿的双眼盯了他好一会儿，显然吃了一惊，接着他似乎让自己镇定下来了。 好小子，费伦泽。 海格粗声粗气地说。 可他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些努力就要见效了。 海格，你在搞什么名堂呀？ 哈利严肃地说。 你一定要小心呐，乌姆里奇已经解雇了特里劳尼，依我看，他是不会罢手的。要是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你会…… 有些事比保住工作更重要， 海格说。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手中满满一盆刺老粪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别为我担心了，哈利，现在走吧，好伙计。 哈利别无选择，只好离开了正在清扫满地大粪的海格。当他步履沉重地回到城堡时，觉得真是丧气极了。这段时间里，老师与赫敏在不断地提醒他们， OWL 考试离得越来越近了，五年级学生都多多少少承受着压力。汉娜艾伯在草药课上突然大哭起来，呜咽着说自己笨得不配参加考试，现在就想离开学校。结果他第一个收到了庞弗雷女士的镇静剂。要不是有 DA 训练课，哈利真会觉得心烦透顶。他有时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在有求必应屋里花上几个小时进行练习，虽然辛苦，但是非常愉快。他打量着周围的 DA 成员，看到他们的进步时，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哈利有时真想知道，当所有 DA 成员在黑魔法防御术 OWL 考试中成绩都达到优秀时，乌姆里奇会是什么反应。他们终于开始练习守护神咒了，每个人都练得很起劲儿，不过哈利一再提醒大家，他们是在一间灯火明亮的教室中召唤守护神，并且没有受到威胁，而面对摄魂怪这类东西时，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哎，别煞风景了。 秋章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节课上愉快地说，他正望着自己银色的天鹅型守护神环绕有求必应屋飞翔。 他可真漂亮。 他用不着漂亮，他应该能够保护你， 哈利耐心地说。 其实我们需要伯格特什么的，我就是那么学会的。我必须在伯格特假扮成摄魂怪时召唤守护神。 那也太吓人了， 拉文德说，他的魔杖顶端正喷出一股股银色的气体。 我还是不行， 他恼火地加了一句。纳威也不顺手，他全神贯注地紧皱着眉头，但是他的魔杖尖上只冒出几缕稀薄的银色烟雾。 你必须想想高兴的事情， 哈利提醒他。 我正想着呢， 纳威烦恼地说。他拼命地想，汗津津的圆脸上都闪闪发亮了。 哈利，我觉得我成功了， 西莫喊道。他头一回参加 DA 聚会，是迪安带他来的。 看，哎，他不见了，不过他肯定是一种毛茸茸的东西。哈利， 赫敏的守护神是一只亮闪闪的银色水獭，正绕着他欢蹦乱跳。 他确实挺好看的，对吗？ 赫敏满心欢喜地瞧着他说。有求必应屋的门打开后又关上了，哈利扭过头想看看是谁进来了，但是门口好像什么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靠近门的几个人不出声了，接着他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正使劲拉扯他膝盖附近的袍子。他一低头，非常惊讶地看到家养小精灵多比正仰头盯着他，脑袋上跟往常一样戴着八顶羊毛帽子。 嗨，多比， 他说， 你怎么出什么事情了？ 小精灵惊恐地睁大了双眼，而且还在发抖。哈利身旁的 DA 成员不作声了，屋子里的人都盯着多比。人们召唤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守护神渐渐消退，变成了银色的薄雾，屋里显得比刚才暗多了。 哈利波特先生， 小精灵全身哆嗦着尖声说， 哈利波特先生，都不来给你报信，但是家养小精灵被警告过不能说出。 他一头朝墙壁冲过去，哈利想抓住多比，因为他已经知道多比有自我惩罚的习惯。不过多比戴着八顶帽子，所以从石墙上弹了回来。赫敏和另外几个女生既害怕又同情地尖叫起来。 出什么事了，多比？ 哈利问道。他抓住小精灵一只纤细的胳膊，不让他靠近任何能用来伤害他自己的东西。 哈利波特，他！ 多比用另一只拳头使劲捶打着自己的鼻子，哈利把那只胳膊也抓住了。 他是谁，多比？ 不过他认为自己知道那是谁，除了那个他，还有谁能让多比这么害怕呢？小精灵抬头看着他，两只眼睛有点对在一起，然后不出声地说了出来。 乌姆里奇？ 哈利惊恐地问道。多比点了点头，想用脑袋往哈利的膝盖上撞，哈利伸直手臂挡住了他。 他怎么了，多比？他发现了这件事，发现了我们，发现了 DNA。 他从小精灵愁眉苦脸的表情中看出了答案。多比的双手被哈利紧紧攥着，他想踢自己，结果双膝跪在了地板上。 他就要来了， 哈利小声问道。多比发出一声哭嚎，哈利直起身子，扫视了一下吓得呆若木鸡的人们，他们正盯着拼命扑腾的小精灵。 你们还等什么？ 哈利吼道。 跑啊！ 他们全都立刻奔向出口，在门口挤成一团，接着有人突然冲了出去。哈利听见他们沿着走廊狂奔，心里希望他们脑子够用，不至于直接跑回自己的宿舍。现在才8:50，图书馆和猫头鹰棚屋要近得多，只要他们能躲进去。 哈利，快走！ 赫敏在奋力向外挤的人群中尖声喊道。多比仍然在想方设法伤害自己，哈利一把抄起小精灵，用双臂抱着他跑到了长队末尾。 多比，这是个命令，回到下面的厨房和其他小精灵待在一起，要是他问你有没有给我报过信，你就撒谎说没有。 哈利说。 还有，我不准你伤害自己， 他补充了一句。总算跨过门槛后，他放下小精灵，砰的一声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谢谢你，哈利波特， 多比尖声说，随后飞快地跑开了。哈利朝两旁扫了一眼，其他人跑得那么快，此刻正消失在走廊两端，他只能瞥见一些飞舞的脚后跟。他动身朝右边跑去，前面有一间男生灌血室，只要他能跑到，就可以假装自己一直在那里。什么东西绊住了他的脚，他猛然倒了下去，趴在地上滑行了6英尺才停住。有人在他身后笑起来，他翻过身，看见马尔福躲在一个丑陋的龙形装饰品下面的壁龛里。 绊腿咒，波特， 马尔福说。 喂，教授，教授，我抓住了一个。 乌姆里奇匆匆转过远处的拐角，他气喘吁吁，但是脸上挂着高兴的笑容。 是他！ 看到地板上的哈利时，他喜气洋洋地说：“ 好极了，德拉克，好极了，太好了！给斯莱特林加50分，我来把他带走。起来，波特！” 哈利站起来， 瞪着他们两个。他从来没见乌姆里奇这么高兴过。他的手像老虎钳似的紧紧抓住哈利的胳膊，笑容满面地朝马尔福转过身。 你快去看看能不能再多抓几个，德拉科， 他说。 叫其他人去图书馆查一查里面有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人，检查盥洗室。帕金森小姐可以检查女生盥洗室，你们去吧。至于你， 马尔福走开时，他用最温和最吓人的口气加了一句， 你跟我去校长办公室，伯特。 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滴水嘴石兽那里。哈利想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抓住了，他想到了罗恩，维斯莱夫人会杀了他，还想到要是在 OWL 考试之前被开除，赫敏会是什么感觉。这是西莫第一次参加聚会，纳威有了那么大的进步。 滋滋蜂蜜糖， 乌姆里奇有节奏地说。石兽跳到一旁，后面的墙裂成了两半，他们走上正在移动的石头楼梯，来到了光亮的大门前。门上有一个狮身鹰首兽门环，但是乌姆里奇没有费功夫敲门，他紧紧抓着哈利，迈开步子径直闯了进去。办公室里挤满了人，邓布利多表情安详地坐在桌子后面，修长的手指指尖合在一起，麦格教授直挺挺地站在他身旁，表情非常紧张。魔法部部长康奈里·福吉站在炉火旁，兴奋地前后轻轻摇晃着，显然很满意现在的局面。金斯莱·沙克尔和另一个巫师像警卫一样站在大门两旁，那个巫师外表粗野，硬直的头发留得很短，哈利从来没见过他。长着雀斑戴着眼镜的珀西·维斯莱在墙边激动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支羽毛笔和一卷厚厚的羊皮纸，显然是随时准备记录。今天晚上，男女老校长们的肖像都没有假装睡觉，他们都很警觉严肃，正注视着下面的动静。哈利一进来，几个老校长就飞进邻近的相框，和邻居急切地摇起了耳朵。身后的大门关上以后，哈利甩开了紧紧抓着他的乌姆里奇。康奈里·福吉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脸上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好啊， 他说。 好啊，好啊，好啊！ 哈利用他最狠毒的眼神瞪了福吉一眼，他的心脏跳得飞快，可是头脑却出奇的冷静清醒。 他正在返回格兰芬多塔楼的路上， 乌姆里奇说，他的语气里有一股很邪恶的兴奋劲儿。当他在门厅里看着特里劳尼教授因为悲伤而崩溃的时候，哈利也听到过同样冷酷无情的快乐语气。 马尔福那孩子把他堵住了。 是吗？是吗？ 福吉赞赏地说。 我得记着告诉卢修斯。好了，波特，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吧。 哈利拿定了主意，想要轻蔑地回答知道。当他瞥见邓布利多的表情时，他已经张开嘴巴将这个词说出了一半。邓布利多没有直接看着哈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哈利肩膀上方的一处地方。但是当哈利望着他时，他轻轻摇了摇头，动作小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哈利说到一半改了口。 这不到。对不起，你说什么？ 福吉说。 不知道， 哈利坚决地说。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对，我不知道， 哈利说。